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你们不会输了吧？有蓉蓉的超强辅助，戴老大你强横的身体，胖子的爆发力，竹青的速度，你们加起来竟然还没战胜小三。哎，戴老大，你和竹青没用幽冥白虎吗？ 三哥根本没给我们用幽冥白虎的机会。 小三，告诉我们，这是为什么？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们在我的攻击下，并没有发挥出自身真正的实力。我对大家都很熟悉，所以每一次攻击都正好切中要害。你们五个人相加的实力绝对比我要强，但是你们忘记了一点，那就是一个人战斗要比五个人更加灵活。我的单体实力高于你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们无法用有效的配合与我对抗，即使有所准备，你们的胜算依旧不大。我第一个攻击的是小奥，因为我明白，在惯性思维中，你们必定会以为我抢先攻击的目标是没有实战能力的蓉蓉，所以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蓉蓉身上。可你们却忽略了，在没有吃下复制镜像肠之前，小奥也比蓉蓉强不了多少。小奥，你知道你的失误在什么地方吗？虽然你第一时间想到吃复制镜像肠，但你没有寻求伙伴们的保护。其实在我已经用瞬间转移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有所应变。如果你是先使用魂骨的复制能力分出分身，然后再吃下复制镜像肠，至少自己就有 50% 的机会逃离我的攻击。 啊，确实是我的失误，我也没想到你第一个攻击对象会是我。当时我还在想着自己吃下复制镜像肠去保护蓉蓉呢。 你的香肠武魂突破70级以后，已经拥有了极强的实战能力，你甚至可以100%复制他人的各种技能，持续战斗10分钟。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暴露在你没有吃下复制镜像肠之前那短暂的时间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弥补，不要给熟悉你的对手机会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竹青和慕白，你们也同样走入了误区。在小奥被我制住之后，你们第一时间想到要回援蓉蓉，但是你们却忘了一件事，蓉蓉的增幅能力虽强，但却并不能立刻击败我，而唯一拥有一瞬间将我击溃能力的就是幽冥白虎。所以从战斗一开始，你们就应该手牵手，保持着身体接触的姿态，这样的话就算我使用了领域能力也无法困住你们。如果你们当时手牵着手，那么我的乾坤定神罩就只能笼罩住你们两个人，以幽冥白虎之力也完全能够冲出来。还有竹青，你的反应不够快，在拥有武魂真身的情况下，身为一名敏攻系魂师，你的身形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任何停顿，要在战场上不断的飞速移动，利用周围的一切包括队友的身体来掩护自己的身形。敏攻系魂师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速度，但缺乏防御力也是你们的弱点。如果我当时使用的不是乾坤定神罩，而是蓝银霸王枪，那么你可能已经受到重创了。慕白，竹青被我抓走后，你的心神就有些乱了，以至于在后面的战斗中屡屡出现失误。虽然你们深陷在我的蓝银领域森罗万象之中，但凭借着蓉蓉的领域，你们足以自保，何况还有胖子呢。虽然你们的消耗会比我更快，但在两个领域的作用下，你们可以轮流休整，又有着蓉蓉的保护，这样你们还是有机会跟我打成平手的。而你和胖子却全力发动攻击，试图破开我的领域，这样是有可能成功。但你们不要忘记，我是一名控制系魂师，对自己的魂技有超强的控制力，所以才会在你们发动攻击的同时撤去了领域。如果我愿意的话，完全能够在你们攻击结束的时候将领域恢复，那个时候你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 小三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五个人在先前都犯下了错误，但这次失败并不是我们的配合不默契了，而是因为没有了你的指挥。我现在才发现我们已经开始依赖你的指挥，刚才没有你居中指挥，我们的整体实力甚至连50%都没有发挥出来，而有你在的情况下，我们却能发挥出120%的能力。 其实你们也不用气馁，刚才输给我可能是因为没有准备，如果事先做好准备的话，你们只要采取稳守反击的方式，还是有很大可能战胜我的。你们之所以拿我没办法， 一个是因为我的闪避技能太多，不论是瞬间转移、无敌金身，还是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，都能助我飞快脱离战场。而你们呢，没有什么先手控制技能存在，所以想留住我很难啊。 要是小五在我们这边，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 老大，你还想要六战一不成啊？ 你那么厉害，六战一也没什么不可以。你的无敌金身只有三次，正像你所说的，只要我们采取稳守反击的态势，轮流休息，你的领域就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。而你那瀚海定神罩对我和胖子都没什么用，我们的攻击爆发力强，一旦你想要抓住我们，自身精神力也必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。而你在发动技能的时候，身体定然会迟滞，只要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小五凭借瞬间转移近身到你眼前，你就完蛋了。 嗯，确实，小五的技能对我本就克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小五应该算是近身强攻系战魂师，或者说是近身控制系战魂师。虽然他的能力都需要近身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，但同样的，他威力也要比我们强上许多，至少他那暴杀八段摔我承受不起啊。不过戴老大，你认为小五会帮你们对付我吗？啊？ 不如这样吧，三哥，从现在开始，禁止你使用瞬间移动、无敌金身、隐身这些闪避技能，只能硬拼。我分别辅助他们四个和你战斗，我们的第五考不就是这样的吗？ 算了吧，蓉蓉，我没机会的。小三是控制系魂师，在他那神鬼莫测的蓝银皇面前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可能保护得住你。就算他不用那几个闪避技能，只要一上来先控制住你，我们其他人更没机会战胜他了。小三这种层次的控制系魂师，连敏攻系魂师都不能克制，更别说我们了。我宁可直接去面对海斗罗，也不愿意再和小三练习了，我怕信心都弄没了。小三这家伙还是做我们的伙伴最好，当对手实在太痛苦了。 奥斯卡说的对，你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对手。 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尝试着通关吧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的考核有没有固定要面对哪位海斗罗？ 海马斗罗曾经对我们说过，七圣柱的名称分别是海马、海魔鬼、海之矛、海之幻、海魔女、海星、海龙，相应的也各自有一名封号斗罗守护。我们目前见过的只有海马斗罗，但从他当初对我们的讲述来看，这七个人中最强的应该是海龙斗罗，可能已经达到了95级。我的第五考考官是海魔女斗罗，准确的名字可能会叫海女斗罗。 哼，我的考官好，老熟人，海马斗罗。 我的考官是海之矛，应该叫海毛斗罗吧。 我的考官是海魔鬼斗罗，估计正确称呼叫海鬼斗罗。 还好你们的对手并没有海龙斗罗，不然的话过关恐怕就很艰难了。按照我们的实力来对比这些海斗罗的话，海龙斗罗无疑是最强的，而海星和海幻两名斗罗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你们的考核之中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所有海斗罗中最弱的，海马斗罗略强于他们，海女斗罗、海鬼斗罗和海毛斗罗实力依次增强。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保证你们过关，但是通过考核后的奖励有可能会被削弱，你们愿不愿意尝试啊？ 你能保证我们过关？ 是的，我的考核是在三天之内挑战七名封号斗罗，全部战胜才可以，并没有说明顺序。如果在我挑战你们对应的封号斗罗，并且将他们战胜后，你们再出来挑战他们的话，几乎可以肯定能够过关。被我击败过的海斗罗实力必定大减。 这样也行？ 没有什么不行的呀。既然我们的考核内容并没有不允许我们这么做，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合理的。你们看如何？ 我琢磨了一下，小三说的对，我在使用复制镜像肠的时候破绽大，凭借复制镜像肠我确实没把握能够过关，而面对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，就算有蓉蓉增幅，我也不可能只用一根复制镜像肠的时间就战胜对手。如果第一次无法通关，后面再想通过就是难上加难。小三， 请你帮我吧。 三哥，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？由我们先挑战了自己的封号斗罗，然后你再去挑战，这样一来，你就能够以逸待劳。毕竟，你的考核是要在3天之内战胜7名封号斗罗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